第185集，外传甜心20，比不上你大方。罗瑞下了楼就躲进了厕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心痛得他甚至直不起腰来。 没有幻听吧？秦子娇说要跟我分手，那块表就当补偿了。 去他妈的，谁稀罕一块表？ 凭什么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哪里不好了？什么叫不喜欢男人？那我们相处的那几个月都见了鬼吗？ 罗瑞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，他不敢发出什么声音，不敢让人知道，要是温小辉知道了，今晚得跟秦子娇拼命。可是他不知道如何走出洗手间，不知道怎么面对其他人。原本他以为这会是他最幸福的一个生日，结果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。 谁在里面啊？ 是海曼。罗瑞轻咳两声，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声音回复。 我，你去楼上吧。 哦，好。 罗瑞用力擦掉眼泪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一照镜子，妆花了一半。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狼狈的样子，更加想哭了。 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哪里真的做错了？还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？ 他用纸巾擦了擦脸，强忍着眼泪补了妆，但还是看得出来眼圈通红。他深吸了几大口气，才平复下情绪。外面那么多人，至少今晚他得撑过去。走出洗手间，温小辉好像正在找他。 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来唱歌啊。 你眼睛怎么红了？那个新买的美瞳好像质量不好，以后不用了。 哎呀，难受你就摘了吧。 已经摘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 罗瑞的眼神有些闪躲，他和温小辉同样都不擅长遮掩自己的情绪，而温小辉又对他极为了解。温小辉皱眉看着他。 你真没事吧？我怎么看你不太对劲呢？ 罗瑞低着头拼命想着借口。温小辉把他拽到角落里。 你是不是还纠结那块表呢？ 一提到那块表，罗瑞的感觉简直是万箭穿心。他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发颤。 是。 哎呀，你傻呀，他乐意送你，你干嘛不收？他又不是送不起。不管是谁，无论男女，送你的礼物越贵重，代表他对你越上心。难道送你个10块钱的发卡你就开心了？ 但是这个也太贵了。 证明你在他心里有分量啊。你呀就安心的收着，万一有一天你们分了，你也不算吃亏啊。 这句话正戳中了罗瑞的心脏。 当分手费吗？我要一块这么贵的表干什么？不能吃不能喝的谁稀罕啊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了？我就随口说说，你喝多了吧？是有一点晕。 哎，走，唱歌就不晕了。 罗瑞硬被温小辉拽过去了。他最终还是没唱，他只想把自己拼命地缩进角落里，不让任何人看见他心上的伤口。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日 party 比在进油锅还煎熬。他希望所有人都消失，他只想躲在被子里大哭一场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秦子娇抱着睡得迷迷糊糊的瑶瑶下楼了。黎硕把 KTV 的声音关了。 小姑娘困了吧？我带她回去了，你们继续玩。 路上小心。 瑶瑶的书包呢？ 我找找。 罗瑞越过黎硕想要去厨房，结果一脚踩在气球上，身体往前滑去。黎硕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了罗瑞。 喝多了吧？小心点。 谢谢。 黎硕那一笑实在好看得不得了， 罗瑞怔了一下，因为喝了不少酒，他本来就双颊绯红，此时看上去就像害羞了一样。秦子娇眯起了眼睛，李硕松开了罗瑞，双目含笑：“ 不客气。” 罗瑞低头去找瑶瑶的书包去了，他把书包拿出来递给了秦子娇，但眼睛却不敢看秦子娇。秦子娇接过书包，轻声道：“ 我先回去了。”“ 嗯。”“ 老板娘，你送送他们嘛。”阿染笑着推了他一把，海曼也在旁边跟着附和：“ 我帮你拿轮椅。” 罗瑞扛起瑶瑶的轮椅，跟在秦子娇身后出去了。司机早已等在外面，一见他们就下了车，接过轮椅折起来放进了后备箱里。秦子娇也把瑶瑶放在了后车座。秦子娇透过窗户看了一眼还在狂欢的众人，问道：“ 你跟黎叔很熟吗？为什么今天他也来了？”“ 小辉请来的。”“ 那你跟他熟吗？”“ 不算很熟，还可以。” 罗瑞脑子里嗡嗡直响，秦子娇的每一句话都需要费好大功夫去理解，因为他现在的思绪全是乱的。秦子娇的口气有些冷：“ 不算很熟，还可以。那他对你出手真是大方。”“ 比不上你大方。”“ 我是应该的。” 秦子娇伸出手揉了揉罗瑞的小卷毛，罗瑞下意识躲开了，秦子娇怔住了，罗瑞也怔住了。“ 怎么了？”“ 刚才头撞门上了，有点疼。”“ 以后别这么莽撞，我回去了。”“ 嗯，再见。” 秦子娇上了车，罗瑞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，感觉到一股寒意侵袭全身。小时候他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大富翁，里面有个道具是定时炸弹，只要中标了，炸弹就会显示在头顶，每走一步数字就减少一个，直到数字跳完轰然爆炸。他现在仿佛在自己头顶看到了那捆炸弹。秦子娇打算什么时候跟他提分手呢？如果他一直装作不知道，是不是就能跟秦子娇再多走几步，哪怕只是几步。秦子娇走后，罗瑞就没什么力气了，借口说自己喝多了，直接上楼睡觉了。其他人闹到了半夜三四点，他全都知道，因为他一整夜都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他一觉睡到下午才起来，起床之后简直头痛欲裂，眼球好像要炸开一般难受。他打开手机，有几条温小辉发来的消息，说已经找好钟点工给他收拾房子了，冰箱里有早餐让他起来之后热热吃。罗瑞捧着手机，眼泪又夺眶而出，他好想打电话给温小辉，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，可温小辉马上就要去美国进修了，他不能让自己的事影响小辉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也不想让小辉走了还要天天操心他。也许私心里他还抱着一点希望，只要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那么他就不会真的发生。自那次生日之后，两人好几天都没有联系。平时罗瑞一天至少要发五六条短信，打至少两个电话，这样的沉默确实不像他，以至于一个星期后，秦子娇主动打了电话来，问他是不是生病了。罗瑞说温小辉最近在办签证买东西，他在帮忙。秦子娇沉默了一下：“ 你定的旅游是几号啊？”“ 27号。” 罗瑞大概已经跟秦子娇说过七八次了，他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他知道这次的旅行多半是去不成了，秦子娇会在那之前跟他分手吗？“ 下午我去找你。”“ 不，你别来。”“我最近不在店里。”“ 那你在哪里？我 过去找你。 我在小辉家呢，我们最近太忙了，等我忙完了，这几天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三亚了，在机场见吧。 你确定？你忙到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吗？ 嗯，特别忙。 他不想见秦子娇，他人生中第一次不想见秦子娇，因为他害怕那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他期待了那么久的旅行，只要还有一点希望，他都想要完成。如果他们没有以后了，至少给他留点值得回忆的东西吧。就这么躲了几天，连温小辉都察觉出不对劲儿。 怎么不跟你老公出去玩啊？ 他忙。我也忙。 哦。哎，我说，你可得抓紧多补几部片儿。过两天不是要去海南了吗？我给你准备的那个是超薄的，尺寸预留了三个。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多大嘛，那个润滑剂很贵的，你给我真诚的都用完，知道吗？ 知道了。 温小辉朝他眨了眨眼睛。 记得跟我分享第一手信息。 罗瑞配合着笑了笑，笑意却没有一丝在眼里。他给温小辉打包了几个蛋糕和果汁，就自己回家了。他很少这么早回家，只是这几天实在是疲惫，不想见人，不想说话，每天只想窝在家里，只有家让他感觉安全。只是每一次他回到卧室，都还会想起生日那晚秦子娇和瑶瑶在他的房间里的对话。秦子娇说他们的关系是个错误，既然是错误，一开始为什么要和他试试？他们已经试了这么久才想起来纠正这个错误，是不是太晚了？至少对他来说，太晚了。